石公不惜千金拍下这山珍海味的美宴，只求以酒会友，尽兴而归，实在是当今之雅举，我们各发其思，尽情快事也。 老兄虽然文盖千古，却石公之玄机呀、 什么玄机？ 石公缘分天成，天赐一惊世美女，名唤绿珠，不光美身容材，还通六艺，吹拉弹唱，说学逗唱，唱念作打，文武昆乱不挡。 哦， 这个，技压群芳啊。大家伙儿，咱们是不是一块儿啊？咱瞅啊！ 哎，哥，就是吧，这美酒佳人，这是二男并出啊。啊，让美人与诸位尽兴，这多好啊，是不是？ 就是就打这阵。 哎呀，这个呵呵，小妾正在镜台化妆啊，就是大家不说，小妾也难免俗，自然要在诸位雅士面前献丑啊。 先走为快，先走为快，哎，行了，来，快站着，哎， 好，那就让小妾为大家献上一支舞蹈，叫做《嫦娥奔月》，不知。诸位意下如何呀？ 好啊， 这太好 了，好啊，这个， 好， 我爱这个呀。 那咱们就让诸位饮酒以待。 绿珠一出场，抱月一礼，然后啊，随音乐起舞。绿珠者，明月皓齿，楚楚动人，众人自然啊，他是目不暇接呀。 感人至深。感人之深，人间不如意的事儿啊，太多太多了。 哎，我是那谁呀、 孙秀。 孙秀大人到。 哎呦，这孙秀，他可是赵王司马伦的爪牙呀。 那可不， 他突然临门，必有祸事啊。 哼，我就恶心这样的不速之客，八戒上王爷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其实我看呐，我还是躲着他点不。 这孙秀啊，原来就在我门下，后来八戒上王爷了，但是对我还是有所畏惧的。哎，谅他也不敢啊，太不懂规矩。 这个，哇，都是我，文人雅士啊，行乖行乖行乖啊！ 哎呀，孙大人也请坐吧啊，这都是我的一班旧友，在此聚会， 歌舞升平，快事快事。本人闲下走过，听得歌舞之声已出云霄啊，哈哈哈哈，便随便打扰诸位啊，是不是都不嫌我烦吧？ 你看看，请还请不到呢，哪有什么嫌烦的呀？哇，哎，你别老乐，这是卡爹了是怎么着？ 那这个，那就干什么干什么啊？ 那到，吩咐下去，歌舞重快。吕珠重新唱起， 喵喵，哇， 哎呀， 哇，人美我妙啊，我呀，我就愿意陪嫦娥，天外有天一游啊，哇，简直是狂徒一个，坏我的牙齿。 孙秀应入境随俗，大家都是。啊，雅雅之事，何发狂徒之言啊？ 哇，老上级啊，我现在已经跳槽别门，少管闲事。明说了吧，我对丽珠，我爱她，我爱她，她也爱我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个今日也不是偶遇登门，说吧，多少钱？多少钱随便说，我娶丽珠。说呀，我不要钱，可以。 孙大人， 干嘛说话？说 喜欢佳丽 啊？我不喜欢丁佳丽啊， 当门给你送过去。 哦，哇，这还像个人话啊！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回家了，回家，回家了。静候佳音。 这狂徒是欺人太甚呐！啊， 他现在啊。是司马伦王爷的大红人，